天茫大海，

想用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 想哭，啦啦啦，呜啦啦啦，让时间过得冷淡不？他说下无声音。

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叫一叫。

下躲雨的画面全被飘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幽默，不习惯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留会微笑的斑驳。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证明你的爱完全是什么。

上天空星空，我知道你懂。 阴天晴天都是一天，谁能阻挡梦想最大？只是现在看见未来。I want what I want and I want it now. Beat up, beat up, 我们去兜风。Beat up, beat up, 加速带我走。梦想美好，精彩内容。You stole my heart. Beat up, beat up, let's go. Yeah, beat up, beat up, 绕地球一周。突发奇想，天马行空。 我投，我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手机贴近我用几万种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烦闷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差点刺激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哦，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he 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只是童话，这时间坠入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刷一点疯狂不染你的头发，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手机贴近我用几分钟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情的

多加，让记忆 家多家多家，让记忆长出翅膀飞翔。啊，没有你心放空了寂寞，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了